正其心啊！呢、这个嘢是果嘢，实相果嘢。自受其行啊！呢、这个嘢是果嘢，啊方便果嘢，就呢个六波罗蜜之行。自正其心，即自受其行啊！系嘛？心有正，还有从心受呢个清净之行，相求不到，下化众生。呢、这个咪清净之行。菩萨咧唯有相求不到，下化众生。除咗呢一件事以外，就冇大三件。佢唔俾自己着相，啊，都是相求不到，下化众生。从呢个清净心中咧，哦，相求不到，下化众生，自修其行。咁咪自见，见自己发身，见自己嘅清净嘅发身。正正法神就見到啦，啊，修六波羅蜜之行啦、啊，知正其身修六波羅蜜之行咧，就多波羅蜜嘅彼岸，攞咗彼岸咪見自己嘅法身，見自心法，見自心法，自心法乜嘢？自心法就報身咧，自己法身就復法身啦、啊。我哋仲花眼鏡都有得講嘅，二正琉璃中內現真金像。二正琉璃中咧，呢個法身佛，內現真金像，呢個就報身佛啊。所以咧，自正其心，自修其行，你就見到自己嘅清淨法身佛啊，無相嘅。你又見到自己咧嗰、那個圓滿報身佛啊。啊！圓光報分實，就以呢個法身佛上品咁啊！所以呢、這個窮子見到你個長者知，此白是王，白是王等，希魔用用物用力不物之趣，哇！話呢個就係王咯、啊，係國王上品啊！嗱，我哋小城啊，啊！共用得物之趣啊！此物是王，呢、这个就法身佛。物是王等咧，呢、这个咪报身佛。法身系以报身相等，报身系以法身相等啊！所以，见法身的时候，一定见呢个报身啊！所以六祖话：念念自正其心，自修其行。你就见自己个法身，同时见自心佛，见自己个报身佛。原来二正琉璃中内现真金像啊！咪自道自戒此得啊！咪自己道自己，自己戒自己啊！从呢个地方下手，自道咁样，自己咧起念。自己嘅道犯自己嘅念，啊，咪自道咯、啊。自己欺喊，自己道犯自己嘅喊。你欺喊唔犯你道啊？叫边个道啊？系嘛？自己发脾气，自己道犯自己嗰个脾气，啊，咪自道咯。自己行错，道犯自己行翻正嘅啦，系嘛？自己讲错话，咪更改自己嘅话咯。呢、这个叫自道，啊，自道，自道自，自己嘅道自己，自己就戒自己，啊，你懂我呢个话咧，你就识会用功嘅，我起心动念，马上咧自己道犯自己，自己起心就犯咗自己嘅道自己啊，啊，自己做错犯咗自己嘅更正自己嘛。系嘛？呢、这个就自道嘛，自道自，自戒自。自己唔识，自己唔识会持戒嘅，要自己持戒咧。啊，不杀生，我咪自己叫自己不杀生咯。边个叫啊？边个敢叫啊？因为我人都唔叫得你嘛。啊，自己不偷盗，我自己叫自己不偷盗啊。系嘛？自己不妄意，自己叫自己不妄意，自己想打妄意啊，打到个口面嗰阵时，佢都松翻入去，叫自己唔好打，免得闯祸，咪自道自，自戒自，自道自咧，呢、这个就属于是起心动念有恶照，哦，有道将呢个念，呢、这个自道自。 自戒自戒啊，佢持戒，唔好犯戒，啊依戒嚟行，凡行清净啊，方可以明心见性啊，呢、这个咪自戒自咯，啊知道自自戒自持得，不加放持，假嘅情人。六祖話：啊，我都冇你，我冇請你哋，你哋個個都嚟咯。六祖又講啊，我請你哋，你哋都未必一定嚟。啊，我話我唔請咧，你哋自來。哦，的確嘅有緣咯，機從遠來。啊，你哋個個從遠方而來，唔係大山來嘅，係咪啊？從可遠可遠來。自從遠來啊，一會已思啊，一會已此，真係有緣啦！啊，千里而來，一會已此，皆共有緣，皆共咧都有呢個人緣，同時有呢個法緣。咁我哥哥扶庇啊，先嚟前自性五份花信咧，六祖話：你哋嚟啊，哦！啊、我錢給你呢，我自己有我錢呢，我摸到錢呢，我都得到法嘛，當然呢有法嘛，啊這個法是自性的法，自性之後、哦、再簡單呢，五份，一份兩份，有五份，是法身那個強，我都得法嘛，得這個法身嘛，所以將五份法身那個強慈悲大眾啊，六祖就係慈悲。誒、以你名注定出嚟慈悲大眾，唔係自己愛嚟用咯。即係善利，我善利你哋，前我所得嘅法，我所得嘅法係自性嗰、那個法身，自性有無量嗰個法身，但我善能持五份嗰個法身嘅，自性呢個法身就多咯。讀波羅蜜又話法身，誒、慈悲喜捨又法身，濕力死無所畏又話法身，而、家五份法身咧，呢、这個向又係法身，嗱、啊、先持自性啊，有五份嗰個法身向前俾各位，施受無上懺悔啊！前咗呢個法身向之後咧，啊，我就同你啊。受我受俾你啊！受俾你個無相嘅懺悔啊！無相嘅滅有相罪，你哋以前未曾得呢個無相懺悔啊！一味都有相造罪，有人過相，有是非相，哦，係咪一味造罪？造呢罪，所以輪迴生死都沒有了期。我現在咧受你哋嗰個無相嗰個懺悔，滅各位有相嗰個罪中無悲，大眾就肥下嚟啦。知一戒向啊，呢、這個戒咩戒啊？自性嘅戒啊，自性嘅戒啊，自性無非嘅自性戒啊。佛祖講啊，自性之後冇呢個過非嘅啊，戒以戒子嚟治。自性啊，嗰、那個戒能夠戒止一切過非，即係戒止一切惡。呢、这個就戒向咧，自性嗰個戒向哦，哦，普分法戒，法戒都聞到呢個戒向，啊，唔係我哋少咗檀香嘅，檀香觸觀咧，呢、这個香煙咧就撩開，變嚟香聞，供養十方諸佛菩薩，自性呢個戒向啊，普分法戒，一者就戒向，以自心中。無非無惡無質道無貪嗔無結愛明戒向，我哋自己心中咧咩都唔心啊，萬法唔心。但我哋心中做事啊，無非咩非，非即係愛咩愛，唔守均分，唔守均分咧，哦出乎。均分以外，呢、这個叫過嘛？當然，各界有法律，哦，你就過咗個法律啦。誒、啊，出乎法 意外，呢個命令過啦嘛。啊，無過都無非嘛，有過就有非嘛。開始食飯，你食你自己個份咧，肯定冇過。啊，你食埋人家嗰份，你有過啦嘛。啊，過食噶嘛，呢、這個咪有過咯，係咪啊？咁樣嘅，任何啲事情咧，一過就有非嘛。係咪啊？呢、這個過有過就有非嘛，啊無過就無非嘛。好似我哋嗰面啊，做咩嘢都好，唔能夠有過，一過嗰、那個非就嚟嘅。啊，食飯意思啊，咁樣咯，行路啲鹽，你唔好過嘛。行路嗰面你行你嗰個路啊，你連人家個路都行埋，咁咪過咯。一過就有肥嘅，呢、這個過字啊，呢、這個過字啊，所以孔子話：過猶不達也，不達固然就唔對，過嘢是唔對嘅。啊，無過無不達，呢、這個叫縱容。我哋佛教咧稱為縱道，所以佛法咧又稱為戒。戒律咧叫我哋無過，從而就唔好過，所以佛在世的時候咧，放就不食，放食佢哋有過嚟，因為佛在世的時候黑食嘛，黑食只能夠成午黑，黑多就中午食，唔可以下午黑，下午黑咧咪晚上食嘅呢個就過啦，日中一食，時下一宿。三二一看，身不在矣。三件意以外啊，你過咗呢個過，呢個就屬於非噶嘛，非就犯戒嘛。所以呢個無過都無非，我哋做乜嘢都啦，合乎中道，萬不能過分。一過分咧，嗰個非就嚟啦。嗱，過非呢個字，我哋明白嘛？所以同自己睡意份，中意冤家也一共和，中意冤家我哋都有和。一同自己守本份，唔守本份咧就過，一過呢、這個非就嚟嘅，是非就嚟嘅，是非就加入呢個過字，你過分啦，呢個是非咪生，係咪啊？就是講話，我哋講呢一句就夠啦。啊，你講個十句，啊，咁咪個過又嚟噶啦。一過咪有飛啊，所以心中無呢個過飛啊，呢個心呢個界向啊，就變化界啊，無惡啊，惡飛咁樣。呢個惡噶，惡就屬於害啊。凡是呢個惡嘅惡毒，惡毒嘅就變成害人就害己咧。好似殺到人呢、這個就惡啦，殺到人咪惡咯咁啊，害咗人亦害咗自己。一個無惡，不害人，不害自己，啊，你呢個心之後呢、這個界病咧就偏發界。無執刀，執咧就執言，見言就視察。怎可以疾言呢？啊，既然施柴都冇疾，哦，這個大病就變發戒了。疾道，道即道難，啊，見難呢，我哋聽學呢，佢有咩才難，我哋學佢。啊，你道呢個難呢，咁樣就，啊，都唔對啦。所以見人施柴，見難就聽學。不疾言，不道難，呢、這個戒印嚟見法戒。無喊親，喊啊，非分都嚟喊嘅。啊，非分而求嘅呢、這個咪屬於喊咩喊啊？非分而求都屬於喊。我哋日日過行食飯，一個羅漢一碗齋都冇得冇喊。呢、這個本分嘅，啊，咁樣啊你。每一個人咧，你一份一份飯一份債，你食得幾多你即管食。只怕你非分而求嘅，呢、這個就明明喊啊！啊，親錢一人一碰，啊，你非分而求，呢、這個明明喊。咩叫親啊？非你而怒就親啊！ 合理就冇襯嘅，啊，非理背理啊，背理而行嘅呢、這個就唔襯嘅。合理啊，打人罵人都唔正唔襯。若果唔合理啊，打人罵人呢、這個就襯嘅，係咪啊？非分都明唔明啊？非分明嚟喊啊，非理就明嚟襯啊。哦，今日冇咗呢個非分嗰個喊，冇咗呢個背理嗰個襯咧，呢、這個界限係變化大啦。無劫害，劫劫財，害害命，呢個厲害咯，係咪啊？若果唔修戒啲人咧，嗱，所以咧就會做呢個劫財害命嗰啲盜賊嘅事嘛。所以無劫財無害命，呢、這個界限係變化大啦。人人都歡喜啊，個個都同意啊！你咁樣做，呢、這個明明戒向啊，呢、這個戒向咧係從自心之後有嘅，自性呢個戒向啊就顯發戒，自性呢個戒向啊，佛意思、菩薩意思、羅漢意思，今日輪到你自己亦復意思，哦、啊，呢、這個咪戒向咪傳咗俾你咯。嗱、啊，第一咧又講戒，啊，戒啫，戒之一切過非啊，明嚟戒。二就定向，哦，自性呢下又有呢個定向嘅，有定就向，誒、哎，亂就冇向，啊，定呢下嚟有好多向嘅，定呢下得呢個念佛三昧，誒、哎，呢、這個向嘅。係嘛？但呢個水觀三昧，誒、哎、呢、這個向啊，在定中出世，一粒粒發七粒，七粒四十九粒，好似個水皮山咁大，嗰度我俾啊食到飽。呢、這個咪定向啊？你冇定啊？你觀唔觀得出嚟咧？啊，你自己想下，在定中可以觀到呢個蓮花嚟，蓮花都觀出嚟嘛？觀到呢個蓮花就將呢個蓮花供養自佛，唔係一定用呢個水木、水陸錯木之化嚟供養嘅，就定仲可以觀出嚟嘅。所以咧，定之後就有好多向，定之後啊出生無量嘅功德嘅。所以揚至一滴甘露遍十方，一滴水咧，哦，佢能夠遍十方世界嘅。遍沙十方，呢、這個嘢是從呢個定呢後有嘅，呢、這個屬於定向嘅。啊，點樣得呢個定向咧？哦，你想得呢個定向啊？即到自善惡境界，自心不亂，明定向。都即係見人，誒用隻眼嚟見到善嘅境界，我哋見到。惡的境界我們見到，惡的境界就將來墮三惡道了，地獄惡鬼畜生。善的境界將來得人見我修羅三善道，善的事和惡的事，惡的事就五逆十方，善的事就五戒十善。我們在這個社會上見到這個善境界、惡境界肯定有，在香港日日都有善的事情，也有咁多惡的事情，也咁多啊！俾你見到的時候咧，自心不亂，自心之後咧冇善惡不亂，唔會被呢個善惡境界所亂。所以達摩祖師對呢個楊嚴智講：亦不到惡而生義。到呢個惡散呢個業氣唔可以，亦不觀善而勤操，亦不觀呢個善勤善事勤做，賺嚟做亦唔對，一賺嚟做呢個心就亂咗咯。亦不觀善得而勤操咩？亦不到惡而散業啊，業氣嗰啲惡。我哋啊都惡而不散業氣，觀善。而不散勤操，自己的心而言不动，自心就不乱啦。观善散勤操啊，这个心就乱咗啦。观恶散呢个嫌弃啊，那个心就乱咗。 所以亦不倒惡而生意念，亦不半事而勤操，亦不捨志而近義，亦不炮埋而就誤。这些对这个善恶境界呢，懂都不必要转，那时候自心就不乱，在这个不乱心中呢就得定，念佛就得念佛三昧，受水灌得水灌三昧，受火灌得火灌三昧，是不是受四禅得四禅的三昧，或者个名啦，禅宗的人呢，分身都合，有分有神，好声的，有分支为父，有分有子，是不是？你神一乱呢，分支就不见了，神不乱呢，分支就现前了，所以林湛攞人一喝，就有分就有子，他的神呢不乱的嘛。所以你能够离了这个境呢，甚不地境所见，甚不地境所动，百风吹不动，这个心就不乱。不乱呢，你从这个定中呢成就无量个功德，这个就名为定向啊，定向现法界啊。我们做人呢要用这个受下这个定，有定的人就有福哦。有定的人念个念咒都念得清楚的，有定的人念个佛陀功德都多的，从定心之后吐出来的嘛。所以这个定的不地境所知，这个就是定的，定向就变法界。大三就讲未向，三就未向，自心无碍，常知未观照自性，不作自恶，遂受忠善，甚不执者，天上念下，见率孤贫，名未向。大三就讲未，未就火野嘛，火野就称为智慧嘛。这个智慧向边个地方求呢？智慧啊，当然这个光明向边个地方求？点样可以求到光明呢？点灯呢？一字火就破，一字黑暗；两字火就破，两字黑暗；一百个火就破，一百个黑暗。所以个个智慧咧，就从烦恼开始求，烦恼就即菩提。我哋向呢个烦恼观呢个烦恼，烦恼一灭，呢、这个智慧就嚟啊！冇话又有烦恼又有智慧嘅，有智慧啲人冇烦恼嘅。有烦恼的人冇智慧嘅，所以有烦恼嘅自心就有爱，冇烦恼嘅自心就无爱。自心无爱，呢个智慧就生出嚟。嗱，自心无烦恼之爱，自心无妄想之爱咧，嗰个智慧咧就生啦。这个烦恼就变嚟智慧。自心无爱就系智慧。自心有愛就是煩惱，做一切法都不離自性，自心無愛啊，愛人時智慧就現前，常以這個智慧觀照自性，這個智慧我們做什麼用？觀照自性的這個智慧是什麼智慧呢？觀照波野，觀照波野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蕴大空。他用這個觀照般若來照，照到五蕴都空了。五蕴空啊，度一切苦厄啊，不但度一切苦厄，見到自法的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那就是自性啊。所以常以智慧来观照自性，见到自性啦，嗰阵时自性之后有恶恶噶，恶随顺自性不造自恶。自性之后有冇杀到人啊？冇。自性之后有冇妄言有时恶口意意啊？冇。所以随顺自性不造自恶。自性之后有冇？戒定未啊？有啊，随顺自性受戒定未？ 自性之后有冇五戒十善咧？有，随顺自性咧嚟受呢个五戒，受呢个十善。自性之后有噶嘛？自性有五戒有十善啊。再啊，自性受五戒十善咧，五戒十善又自性，无难受无初受，心就不增长。诶，虽受众善。受呢个五戒，受呢个十善，受呢个六波罗蜜，但系咧不离自性，无难受无所受，所以个心就唔执着，不执着我受五戒，不执着我受十善，不执着我受六波罗蜜，心不执着，心不执着啦，咁样咯，六波罗蜜咪不离自性咧，嗰阵时就有智慧。从自性受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不离自性，嗰阵时最有智慧。如果一执着咯，呢个布施就离咗自性；一执着咯，五戒十善就离咗自性。一离咗自性咧，有冇果报？有人天嘅果报。亦都不离自性咧，五戒十善不离自性咯。我唔執執過什麼東西啊？冇得執過。嗰陣時不執着我受五戒十善咯。啊，嗰陣時咧五戒十善就自性啦。當波羅蜜到彼岸，當彼岸。咁樣你有智慧嘛？所以不助自惡，呢個有智慧，自性嘅智慧。虽受众善，心不执着。啊，呢個有自性嘅智慧。所以我哋修行萬不能執着。不執著就自性嗰個智慧嘛，經常念下，敬就障礙，障礙啲人我哋要恭敬佢，恭敬障礙啲人，你哋有智慧，你唔好話佢嗰面啊好平常，障礙唔恭敬，你有智慧，障礙啲人我哋恭敬佢，呢個智慧就嚟啦嘛。就老唔老，以及人之老嘛，系嘛？孝敬嗰个父母嘛，孝敬呢个尊长啊，呢个咪智慧咯？啊，话去边个地方求智慧啊？啊，恭敬呢个尊长辈呢个系有智慧，念下念者悯念，悯念下一代的人就有智慧啊！所以一代前一代啊，接引孝學嘛，孝一代的人，我哋要接引佢，要悯念佢，系咪啊？嚟教化佢，呢个咪有智慧咯。下一代啲人你唔教佢啊，断咗不动，你有咩智慧啊？所以敬上敬老前辈。念下接引孝學，这个智慧就在其中啦。敬率孤不贫，敬呢敬伦呢，率蟹率蟹率呢个贫穷的人就有智慧。贫穷人你唔蟹率佢，你有咩智慧啊？啊，你个智慧在边个地方啊？你个智慧爱嚟做乜用呢？派出貧窮人呢，這個就有智慧。敬啊，敬敏這個孤兒的就有智慧。孤兒嘛，那些孤巴人嘛，孤兒寡母嘛，你那個敬敏他的你就有智慧啊。所以敬敏這個孤兒啊，不是簡單啊，這種人是有智慧的。敬问这个孤儿派出贫穷，这个就是智慧。所以这个是自性的智慧，在思想露出来，为向的遍法界。四解脱向，这个解脱向，解脱什么？我们有烦恼未能解脱，第一个问题。第二有业障未能解脱，第二个问题。第三咧，生死果报未曾解脱，我哋而家做人咧，有果报啦，生老病死苦，或者做男，或者做女，咁样厌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，五蕴炽盛苦，好，我哋个果报。 得體貼。做人都冇乜疏氣啊，做似金牛人啊，更加苦惱啊！呢、這個就唔得體貼嘛。所以體貼咧就體貼呢個百業苦，個三中嚟體貼。解脱百業苦喎、哦，我嗰陣時就嚟咗生死嘅入涅槃，得涅槃就解脱呢個生死。簡單啲講一句就解脱生死，啊呢、這個解脱聽嘅，即自心都無所攀疑，自心咧冇煩惱，有煩惱就有攀疑啊，有喊就攀疑，有親就攀疑，疑痴就攀疑，驕慢就攀疑。二百啊，攀攀親千萬二，佢就攀二。啊，有我啊，亦攀二，我堅啊。所以一有煩惱嘅，起心動念都係向外持求，呢、這個咪攀二咧。啊，又的呢個攀親千未曾滅咯，係咪啊？攀二來世上天，攀二來世做個大富翁，攀二來世做國王。通通係攀緣嘅，佢唔知道自性嘅自心有清淨嘅功德，所以呢個就有法嘛。自心不冇煩惱嘛，冇得煩惱，所以自心咧清清淨淨，無所攀緣，即係冇煩惱嘅境界。不是善，不是惡，六祖話：貪貪不是善，壓壓就不作惡。不是善，即系唔做噶咯。不是善，即系善业我又唔做。不是恶，恶业又唔做。善恶两忙，善恶业咩？两个业都唔做。做恶业堕落三恶道，做善业得人善果报，一样啲受苦。我哋不如受呢个无漏。受呢個善惡呢個有漏，所以不是善，不是惡，係咪就不作業啦嘛？善業又唔作，惡業又唔作，善惡業都散死嘅業，散死嘅業我哋作啊！呢、這個咧，呢、這個業又解脱嘅啦，自在無礙啊！哦，果報又解脱，果報自在，散死無礙。做唔做道的人呢，生死啊來去自由，啊話生就生，話死就死，啊坐就不是四日得，企就不是四日得，哦眠就不是四日得，早啲又得，遲啲又得，啊生死咪自在咯，係咪啊？嗰個咪解脱，啊做男做女，冇男女我嗰個嚟嚇，嚟愛嘅。係咪啊？佢近本呢個果報啊，愛佢唔到嘅。我哋做人嗰個果報啊，禁曬嗰個果報。做有錢人就得，做窮人就得。有錢窮人咪果報咯，果報愛佢唔到。所以難為啊，在鬧巷一啖二一瓢飲，人不吞其有，為嘢不改其樂。佢呢個果報窮嘅。啊！但係佢唔覺得嗰個係苦嘅，嗰個咧一報佢唔到嘅。難嘢不改其樂，即係三死自由，嗰個無礙。啊！嗰陣時咧，解脱呢個三死咧，解脱呢個三界火塵，所以嚟解脱聽嘅。我哋解脱到咯，解脱啲時候煩惱又冇，業障又空。係咪？波波生死咧，自由自在。仲會有少少嘅病得啦，病我唔同。呢、這個病我明白，病嗰個波波我解決咗咪。人家話病咧就苦啊，我病嘅時候又飲甘露冰。今日去到請呢個生死波波解決咗嘛？嗱，呢個大波祖師。你讀一讀佢，佢都一樣啲識，讀佢唔到。佢呢、這個嗰啲呢個歌播就解脱咗嘛，所以呢個唔係解脱聽。解脱自見聽，解脱就係解脱散死啊！入呢個涅槃，入咗涅槃，你唔好自在涅槃啊！入咗自在涅槃啊！ 對猶太就無用嘅，因無為酒就當無為限，尋空守節嘛。誒、切莫置就啲盤，捨化成就當方所啊。所以有個解鐵自見嘅，從解鐵嘅態就起自見嗰個用，生死解鐵啦，頂好啦，冇生死，我就是從生死嘅態起。自見嗰個用啊，起呢個自見嗰個用咧，學咩嘢咧？學佛、學法、學僧。我嗰陣時咧，就親近啊十方之佛，係咪啊？講聞佛法，真行知不無量嘅道法，勇猛精真，明清普文啊！我嗰陣時就有解脱自見咧。那呢個普門品又講。是多千億佛法大清淨現嘛？誒，講明係是多千億千億佛法大清淨現嘛？啊，觀音菩薩都曾經誒親近可到善知識嘛？是多千億佛法法大清淨現嘛？誒，呢個就解脱自見啊！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，即係自心啊，無煩惱攀緣，無呢個善惡嘅現象啦嚇。不攀緣善惡啊，不起惑作業，不起生死嘅惑，不作生死嘅業啊，叫做無所攀緣善惡。不作生死的業咯，不起生死的惑咯，不起惑來作業咯。當然冇生死，冇咗生死入涅槃，但你入涅槃的時候，不可尋空守節嘅，尋呢個涅槃空守呢個無為嗰個節嘅，唔可以嘅。啊，尋涅槃空守呢個無為節嘅，係聖文言國二成人嘅涅槃嘅。你切莫尋空守節啊！啊，你不攀緣善惡，不起惑，不作見。哦，你入涅槃，不可尋空守節。唔尋空守節嘅話，從空出假啊！從呢個空咧就出呢個假啊！入俗就離生啊！有行菩薩道嘛？行菩薩道啲咪係即説廣學多聞。行菩薩道啊，相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相求佛道，到十方世界親近至佛菩薩啊，廣學萬行多聞佛法啊，親近佛嗰陣時唔係親近邊個咯？嗰名就從空出家，親近佛，親近十方之佛，廣學萬行。波文佛法咩？十方諸佛都有法會咩？呢個法會講華嚴經，呢個法會講法華經，呢個法會講波野經。嗰陣時咧，你就到十方世界親近諸佛咧，聽華嚴，聽法華，聽波野經，呢個咪波文咯。啊，講學呢個六道啊，講學呢個萬行，即是講學萬行，波文佛法。咁咩意思啊？又學又聞咯，聞就聞佛法，學就學呢個萬行，又行又聞啊！嗰陣時咧就識自本心，自己個本心啊認識得好清楚，識自本心。識自本心，達至佛理，所有佛個理咧都通達咗。嗰陣時就達至佛理嘛。即自本心，達至佛理耶！哦，佢上求佛道啦，上求佛道，即自本心，達至佛理，還要下化眾生啊！你唔到眾生方面咧，將來成佛啲時候，邊個來曬你個國家？哦，嗰陣時咧，下化眾生，和光結物，和光就紅塵嘅。你係黑兒，我陪你做黑兒。你是女人，我陪你做女人。你是小孩子，我陪你做小孩子。你是那個屠夫周則，我陪你做屠夫，陪你做周則。這個和光嘛，你是做國王，我是不妨陪你做國王。 都講咗大神嘅台詞。嗱，呢度和光啊，和光到紅塵啊！咩阿修羅咯，我陪你做阿修羅，係咪？咩夜叉咧？我不妨就演呢個夜叉神。你就地獄啦，我不妨入地獄。啊，和光紅塵啊！和光紅塵咯，我哋都唔知道邊一個係羅漢咧。可能有啲羅漢話就輕狂，你唔知道真人不露面啊，佢唔現變係嗰個和光紅塵噶嘛。和光紅塵，積物離散啊！嗰陣時積物離散，點解有和光咧？《法華經》啊，講得好清楚啊！一而來，失一而來，知坐而來坐，而來坐者一切不共事，而來失者大慈悲心事，而來已者柔和忍辱心事。講明係柔和嘅，取呢個柔和嗰個意啊，而來個意就柔和意。咩柔和意啊？你係女人，我演一個女人，你就算你咁咪柔和意咯。你一個紅男，我演一個紅男。咁咪瘦佬哥梗係歡喜啊！你係紅男，我係紅男咪歡喜啦，係咪啊？你係窮人，我演一個窮人。咁咪呢個柔和啦。菩薩都好柔和嘅。你係乜嘢，我哋演乜嘢。三十二應身，呢個就柔和意啊！柔和意咁咪度多眾生啦，未得。話你選呢個忍辱意啊！眾生惡惡嘅，有時啱你，有時罵你，你唔忍辱啊，就離開咗咯。離開咗眾生，你點樣度嘅？點樣對佢先發化境？所以還有串埋呢個忍辱意，打下冇所謂啊，係咪啊？打過兩下咧，罵唔有緊啦，我哋忍咗，忍咗到同眾生接近啦。如果唔忍啊，攞走就走咗佢。咁樣啊，點樣度到眾生？你唔可以離開眾生而到眾生啊！你接近眾生啊！好似父母養兒女，有時嗰、那個有時個小孩子都會打嗰個母親啊！如果母親唔忍，就我抌咗你啊！點樣養得佢大咧？所以一定啊，取呢個柔和意，取埋呢個忍辱意，方可以為人演説《妙法華經》啊！呢個和光就係咁樣喎，和光咧就係柔和，和光紅塵，接物就離散啊！當啲和光紅塵接物離散咧，你必定要無我無人啊，冇咗我相，冇咗人相，受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嗰陣時一超直入而來地，直至菩提。真性不離他，等到成佛的時候咧，亦不離錯地，因佢開果出人緣咧，因地生果地覺，我兩個叫做真性不離。因地呢個菩提心，就將來證無上無大嗰個果覺，有兩個叫做真性不離，名為解脱之見向。善知識使向各自內分，都莫向外物。善知識嘅大向、定向、微向、解脱向、解脱向、解脱生死嘅，係咪啊？解脱之見向，從空出家入俗離散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。呢個解脱之見向，而且五個向啊，都是從內分，內分真義。你肯內分真義就得啦。內分呢個真義啊，嗰五個向就露出嚟嘅。莫向外物，嗰五個向啊，唔好向外求嘅，向外求求唔到。真言佛性裏邊有，嗱莫向外物，物亦不得，得亦非真，唔好向外求。不義以單受無相慚悔。滅三世罪，六祖就持咗五份戒嘅。六祖真係慈悲啊！我哋受戒就受得一個戒，一定戒有人受，未戒有人受，解脱戒更加，解脱自見戒啊都未有受。 啊，六祖以下之前花俾我哋前咗五個契嘅五份嘅八神香啊！啊，前咗五份八神香咯，係咪六祖咧？好啦，你哋有咗五份八神香啊，前出邊你哋現在奉啲受無上懺悔啊，今日以單受無上嗰個懺悔，無上嘅心胸咧，心胸你一切都無上。無相就難得一秒有相的罪，昔日你作罪皆由隻相，有人我相啊，所以你就都作罪，現在無人我相啊，你的罪就滅了，所以無相懺悔滅有相罪，今以單受無相懺悔滅三世罪，無相懺悔作罪那個心就空了，受罪嗰個心一空喎，過去罪又滅，現在罪又滅，未來罪又滅。一個受罪嗰個心唔空咧，過去又係佢受罪，現在又佢受罪，未來又係受罪。所以咧，滅咗受罪嗰個心啊，哦，三世罪都滅咗啊，滅三世罪，令得三滅清淨。三世罪一滅咯，哦，咁樣咧，三業就清淨嘅，身業清淨，精無相道；口業清淨，精無相道；意業清淨，精無相道。嗰幾句話言口裏頭有嘅，我借佢嚟用嘅。三業清淨咧，你哋精無相道；三業清淨咧，就佛出曬；三業不淨咧，就佛入涅槃。所以令得三業清淨，善知識當隨意一時到。六祖就教大眾啊，可怕你哋唔識佢啊，你跟我一時到啊，我點樣呃你點樣呃啦？嗱，當隨意就一時到，大智單啊，即係大智。即係自己啊！大智學咗思考名利，大解從事生名利智嗱，大智得從前念得念得後念念念啊，不避而埋掩啊！大智得啊！無始劫以來，從前念有前念有後念咩？有後念有後念咩？念念都要清淨，念念都醒醒定。不要被這個疑賣的煩惱厭惡你那個清淨的念不斷